嗱，我自己咧，頭先睇一睇留言，好多人對元朗遊行咧都意見紛紜。我贊成一個講法，而家 call 唔停噶啦。就算差佬批出不反對通知書都好，唔批啊，我估仍然係會有好多年青人係會照去嘅。 係，所以我更加要去喎。調翻轉頭諗， 調翻轉係啦，我就係話一係你就食花生，一係你就去。去嘅姿態係咩意思咧？我覺得就係我唔驚你啲黑社會。第二，亦都要保護其他人。坦白講，都一把年紀啦。喂，即係除非你出刀嘅啫，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我使乜驚你啫？ 嗯， 我驚你啲乜嘢啫？當日我見到有一個人俾佢鞭到皮開肉裂， 佢就係保護個女仔啊！嗰個 保護個女仔啊，佢係 同埋嗰個有帶衫去嗰個嘛？ 係啊，佢係保護個女仔啊！ 啊，頭先我唔記得講樣嘢，講佢帶衫就係啦。其實我嗰晚咧，同阿毛喺鵝頂橋做完嘢之後咧，八點零九點鐘食飯食到一半啊。我已經見到 Facebook 有張相咧，就係啲人喺個地鐵站度咧，係派緊啲衫。嗰陣時候我諗唔到呢樣嘢，無端端派咩衫咧？ 叫人唔好著黑衫，唔好著黑衫啊！原來發覺係無差別攻擊嗰張單，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成個劇本裏面嘅最精彩嘅一部分， 就係塌咗 Q 啊嘛！我覺得 唔 係 塌咗 Q， 你覺得唔係塌 Q？ 你係從呢個無差別攻擊，你就會知道後面策劃嘅係乜嘢人。 嗯， 你問我，如果係以襲擊示威者係兩派政見不同嘅人嘅仇殺？你是不會去攻擊本地元朗的居民， 但是我覺得他最初的劇本呢是想做回文革的時候的武鬥，兩派的武鬥， 是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本來呢，這個劇本是最好的，就是怎樣呢？我們很多黑衣人，喂，見到你班白衣人在個站裏面不斷在這裡跟我鬥空，大家在這裡問候娘親的時候，喂，我們都慶的嘛，上火的嘛，咁跟住呢就同你打過。 你留返留意 一下。其實本來呢個劇本係最好嘅。 留意何君瑤講嘅嘢。一路到而家佢同朱凱廸今日喺港台都係咁講。亦都好多鄉親喺佢哋條鄉嗰度都係咁傳。就係話7月21號喺香港嘅遊行結束之後會有人入去光復元朗。所以我哋要保鄉衛族。 嗯。 你記唔記得呢個講法？ 尋日個記者會不停喺度講㗎喎。defend 個 community 嘛，佢英文 講法就係。保鄉衛族好啦。但你發覺原來去到最後尾喺雞地嗰支騎兵，包括衝入去呢個西鐵站， 嗯， 包括車廂嗰支騎兵嚟嘅，我覺得， 嗯， 就係同保鄉衛族嗰班動員出嚟嘅大佬咧，係唔知道，我覺得根本係唔知道埋伏咗一支咁樣嘅騎兵去襲擊市民嘅。 佢真係以為你光復元朗。 好啦，佢就幾千人，唔係佢要個勢啊嘛。 係。 咁你話要保衛，即、就、係、是、收到風話有市區嘅人入嚟搞事，黑衫嘅人，咁我哋就要保鄉衛族。因為他們最容易動員他們的嘛，就是外面的人來搞我們新界人。 喂，有沒有腦的？十點幾大佬，那我們住這麼 遠，那不是每條村每條村就找人出來，他動員他有個理據的嘛，他要。 不是，同埋 可以說他不可以將個劇本去散落去那些村長的層面那裡的，因為你一早散了下去， 嗯， 基本上就已經被人通曬天了，出街了。 喂，同埋有一段片我在我 Facebook 都有 post 出來的，就是他們在這裡就是集會嘛，在這裡自己打氣嘛，就是愛國愛黨嘛， 是啊， 跟住呢就 上晒腦 㗎，啲大佬就同佢哋講，喂，呢個係阿爺嘅吹雞嚟嘅， 係啊， 大家要報效， 唔使驚，要報效，吹大雞佢哋叫做， 嗯， 到今日何君瑤點解仍然黐住個的案個舊劇本，就係話因為朱凱廸吹大雞入去搞嘢嘛，佢話 有咩朱凱廸， 梗係冇啦， 我又 check 過又係冇嘅喎， 從來都冇，究竟係俾連登 fix 咗啊，定係根本佢哋自己製造一個咁樣嘅所謂？外來人嚟搞事，所以我哋元朗人要反攻呢，這個咁樣嘅動員計劃咧，我覺得咧後者係佔多啲，唔似俾連登仔 fit 嘅，我覺得我睇唔到喺上邊有人係咁推 post 話入去元朗光復。 唔係，我間歇地咧睇到啲人咧就叫小心， 係最多就係話小心雞地有好多呢啲黑幫、白衫軍。等等， 但係諗唔到，你以為我哋真係光復元朗嘅時候，你先嚟喐我哋啫？喂，大佬，我翻屋企遊完行，你都嚟喐？喂，這個完全是我們預計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呢，元朗有些鄉親就有些字頭覺得就被人擺了一棟，現在何君瑤走佬都不行。你問今天何君瑤的父母的墓碑被人毀壞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是不應該的，真的無論什麼人做都好，是不應該這樣去毀壞他父母的墓碑。你可以當面斥責他，你在港台門口當面斥責他，罵他，跟他辯論， 嗯， 但是我推測而已，沒有證據，真的我估更加多是來自黑幫或者是鄉事勢力的內部問題。 為什麼這麼估呢？ 首先你要一班 叫做反送中人士孭曬啲架撐漏嘢潛入去嗰條良景村啊， 好危險嘅喎！ 佢哋嘅私家良田村嘅私家墓地嗰度 危險， 大佬嗰度山狗又多，喐下唔覺意，喂大佬俾人立到命都冇， 嗯， 點會有人做啊？你問我， 同埋 一定係當地人做。 如果我哋尋日我已經聽到話要搞佢三層嘅咧，如果我係何君堯或者係佢嗰啲鄉市嗰啲， 佢唔動啲人喺度， 神早 defend 啦、啊。喂， 未入村已經打死你啦！ 喂，同埋要做嘅時候，我哋啲人咧，我估啊，用我對連登嘅理解咧，就冇人會咁樣吹雞法嘅喎。你即係話俾人聽，即係叫你嚟防備嘅啫。 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我相信係咩？就係嗰支奇兵搞出嚟嘅嗰個大鑊嘢，就係、是、入去西鐵站打人嗰班友。根本好多叔父係唔知道有呢個咁樣嘅劇本，佢、哋知道叫知道只係反黑三軍保鄉衛族。因為有黑三軍入嚟搞我哋元朗人光復元朗，所以我哋要動人出去，就係咁多啦。佢知道劇本嘅 某部分， 嗰個叫做片頭啊，根本嗰個就係片頭嚟嘅，甚至根本最後尾剪曬，正式公演嗰陣時嗰一 part 根本冇上演過。 嗯， 正式公演嘅就係、是、好啦，你動曬人出嚟行嚟行去，然後跟住一路騎兵就殺入去西鐵站嗰度打人，就達到嗰個震攝效果。如果你淨係得嗰扎人，你差佬好難話唔知㗎噃，做唔到嘢㗎喎，你留意一下。 係、 如果只係得嗰個肥佬叫做咩梁話， 細梁傻梁 啊，懵梁懵梁，得嗰支嗰一路騎兵嘅話，然後你話防暴警察半個鐘頭先快速應變部隊嚟到，跟住嗰兩個藍衫嘅軍裝又話因為現場好危險所以走佬，所有嘅都唔成立㗎喎。 係， 你冇外邊嗰幾百友喺度叫囂啊，綁曬紅色衫啊、紅色帶啊嗰扎友。喺度叫囂嘅話，你嗰路騎兵係嗰、那個效果係做唔到嘅，一定係。所以我話呢一路騎兵先至係真正嗰個氣慾。 尋日 而其他嘅鄉親都俾人擺咗一棟。 尋日 如果你係鄉親，你係黑幫， 嗯， 你會揾邊個找啊？呢張單 咪叫何君堯咯， 咪叫何君堯找咯。西環契仔， 嗯，喂，你又話有人光復嘅，而家點解冇人光復嘅嘛，大佬？ 冇人光復之餘，仲要搞到著草啊，大佬啊！ 好多好似飛咗翻大陸啊嘛。 我動出嚟，我以為保鄉衛族，啊，原來係恐襲。 嗯， 恐襲之後跟住我自己孭曬，我仲要走佬，然後你去領功。 嗯， 喂，個世界唔係咁噶嘛？ 唔係，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咧，何君堯咧呢一張單咧，佢點解咁積極一定要搞咗佢咧，或者係組織或者係找咗佢咧？喂，其實佢係想做新界皇帝嘛？ 你睇到劉業強 今日 阿法叔嘅公子， 大 嗰種由心笑出嚟嗰種感覺。 K 寶我有 cap 低啊。 有啊， 18分30秒開始啊， 好啊，睇睇、 啊。我相信咧，即係同白衫黑衫，你真係唔即係唔可以咁樣分別咯。嗱，你都著緊黑衫啊，咁你黑呢著嗰啲嘢係你隨隊換啫嘛，係嘛？有啲片段又話嗰啲人係即時換衫咁，咁我諗成件情況咧，我諗係警方去應該會去作深入調查啦、啊、我哋都冇呢咁嘅能力去。 但係依家已經網上有曬圖片，有曬字。 就係話而家就係話喺社會上面係好多呢啲咁嘅新聞，其實你點樣 verify 咧？即係啊，我諗你教我點 verify 你自己做。 但係曾經有十八鄉，點會唔清楚咧？即係你都係鄉議局嘅主席，即係點會係一啲消息？ 嗱，我哋鄉事咧就好多成員嘅，咁有啲係唔分市嘅身份，有啲就係、是、哦咁樣成個香港發生嘅事情，你特首都知道曬咩人幫緊先？ 咁即係你仍然同鄉黑勾結 啊？ 即係喺自派同黑社會係咪都勢不兩立咧？ 我哋一定係唔會容許任何嘅以暴逆暴，或者係對香港係即係犯法啊、犯法行為啊等等。 咁即係洗個兩盒嘅， 我哋一定係唔會支持任何暴力嘅行為啦。 係啊，最近我都見到有好多仲係呼籲緊，又話星期六，有啲話星期日又要再去光復元朗咁等等。我希望咧呢啲信息。即係我覺得佢都係試水温啦，即係睇下有幾多人會參與，多人參與，咁咪又落去搞事咯咁。 我哋有張相就係好似有一個疑似係何君堯啊嗰啲冇嘅朋友，即係喺呢個選委，所以就話如果真係屬實嘅話， 我想如果屬實以阿何律師嘅性格，我諗佢應該報警係咪應該？ 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咩回應？ 咁梗係我梗係呼籲即係。即係我哋知道我哋新界人非常之傳統，非常之注重祖先啦。我都希望任何人呢種行為咧，佢要想清楚，即係當然佢要即係負起法律責任啦。 啊，但係呢個行為我覺得係即係唔應該係會發生啦。唔該。 如果動新聞呈現十萬火急大抽獎， 大家諗下啦，何君堯同劉業強同埋佢伯爺有咩個恩怨呢？就係、是、當日何君堯就係咧喺西環嘅支持下邊咧，就是、突襲發叔。 贏鬼咗。哇，我都好 shock 嗰次。 好，佢失去咗個區議會個位之後，區議會就好容易啊，鐵票部隊、中聯辦嘅鐵票部隊協助何君堯上位。上咗位之後，失去埋屯門鄉事委員會嘅主席，因為佢唔係區議員嘅話，連嗰個位都冇埋。結果唯有靠委任入翻去。所以呢一次嘅突擊咧，就令到咧當時好多人都留意，咦，新界王嚟嘅，劉皇發係新界王嚟嘅，點解會俾一個咁樣嘅流民大狀？可以咁樣怼嘅呢，差唔多同埋中聯辦喺後面要怼劉皇發呢。嗱，所以好簡單，我話俾你聽，鄉議局唔係西環，鄉議局係自己嘅利益集團。 係 何君堯就係西環，因為冇咗西環佢係 nobody。 嗯， 因為呢啲人實際上由港英年代都唔敢起用嘅。 你諗下佢2012年嘅時候佢自己出嚟參選立法會得萬幾飛咋嘛。 係啊， 你諗下嗰度係新界西喎。係呢一個嘅阿牛嗰陣時候呢未夠一個 percent 呢都係萬幾，所以嗰陣時候係 nobody。 nobody, 肯定係 nobody。而西環好積極引戰呢個人，俾政府亦都係過去十幾年人所共知嘅。 同埋有一樣嘢好簡單嘅啫，我係西環呢都會諗呢一個謀略。因為點解呢，你係土皇帝㗎嘛。你由港英年代已經建立你喺鄉市裏面嘅勢力嘅劉皇發。咁我一定插啲人入去。因為如果唔係呢，我唔做呢一個嘅分化，即係所謂嘅 divide and rule 嘅話呢，我係搞唔掂你，即係統治唔到你成個新界嘅陣營㗎嘛，要跟我嗰支旗㗎嘛。 咪囉，所以佢有兩， 佢所以利用 兩大人物喺新界西，就係、是、梁志祥同埋何君堯。 嗯， 兩大人物。而呢兩個都係呢喺鄉市主流以外嘅，但係就係有相當之嘅大嘅實力。 嗯， 唔係影響力，係實力。所以唔係淨係喺鄉村裏面嘅實力，包括政治嘅實力，因為後面有一個黨國機器喺度。 嗯， 就係呢兩位仁兄。所以如果今次係冇後面嘅政治勢力去擺一個咁嘅局呢，香港嘅鄉绅我敢寫包單係唔會做呢啲事嘅。侯志強把口講到自己幾串嘴都好啦，以前的簡炳池啊等等這些、 嗯、 其實包括即是上水啊，包括大埔啊，或者是這個的屯門那些的鄉市都好，因為他們個個都已經是身光頸靚的了嘛，誰還會做這些打爛仔膠的事呢、 嗯、 他們個個都是發展丁屋的丁屋集團，曾光來的嘛，竊聽風雲裡面的、嗯、所以這些事大家誰搞呢，就留回林家華同埋阿方中信，同埋阿刘青云就去搞咯。 嗯， 系两大势力，所以我话我哋要争取嘅乡市嘅主流势力。我而家唔系同你讲紧黄丝定蓝丝喺呢个问题里边。 嗯， 亦都唔系讲紧反唔反送中。 喂，所以头先咧， 而家系讲紧反黑。你乡议局嗰赞成咧，挂喺刘业强。 刘业强咧，我觉得佢嗰段，因为我觉得呢个人咧，我听阿达佢哋讲嘅啫，就话佢其实争佢老豆好远嘅。即係個班級數同班數， 八叔勁好多 嚇， 八叔個個都係朋朋。 跟住咧，佢就 generalize 咗一個説法，就係、是、通常啲第二代都係渣渣地嘅咁樣。咁但係今次咧睇到咧，佢點解渣咧？我覺得咧，其中一個你睇佢頭先喺度回應緊啊，關於如有屬實嘅時候咧，我估以啊何君堯嘅性格咧會報警一段咧，我發覺係由心度笑出嚟。即系点解你渣就系咧？喂，你呢场戏唔该你做好少少啦。 点啊喊啊！哇，真系邓阿何老师。 咁你应该要表达愤怒啊嘛，大佬你唔喺嗰个位嗰度笑啊嘛？点解头先我哋播俾大家睇？ 挫唔起啦，我谂挫唔到嗰个愤怒相出嚟。嗱，但系你要， 但系你冇理由两次访问啊，因为我睇嗰段咧就系 K 宝嘅 K 宝嗰段系啊， 系啊，呢一段应该系 头先 系 app 嚟噶嘛，有捞喺度噶嘛。即係正式坐喺嘅，喂你兩次都忍唔住笑，你就真係渣啲喎，大佬。 嗱，亦都講翻點解新界西咁黑咧，特別係元朗、 嗯、 屯門就有發叔啦。 嗯， 因為發叔就係龍鼓灘起家噶啦，係就係、是、屯門嘅鄉市主流。本來就係一邊就係屯門嘅劉皇發，一邊就係元朗嘅大權，大權大軍兩兄弟就係、是、元朗嘅大天王。 嗯， 所有人都俾面，而家嗰啲個個喺鄉裏邊。出嚟嗰啲字頭全部都係阿權叔下面嘅人， 你買黃偉賢就知啦。黃偉賢做過元朗區議會，佢亦都同阿權叔交過手嘅。其實， 嗯， 權叔就係劉皇發嗰種人， 係 你明唔明啊？嗰一代嘅嗰啲嘅長輩好簡單，我唔理你 邊個， 係啦，你我唔理你咩政治背景都係嘛，細侄阿偉賢，你俾邊我 搞掂？ 你有嘢求佢，佢會幫你， 係 就係呢種人嚟嘅。 就算啊， 唔係黨國機器，唔係你睇到劉皇發同阿戴權呢兩種人。會唔會就政治問題去講嘢講到咁賤，講到咁盡？ 嗯， 去做小丑扮激進，全部都冇人哋束縛 嚟㗎嘛。我嗰陣時候港同盟年代，我知道有一個咧孤人其名咧，佢做保險 啊， 佢咪叫阿發叔買張保險， 實會幫你買㗎， 實幫你買啦。嗰陣時候可能係廿零三十萬咁，所謂啫，扯到嗰個又唔係俾錢你，我又幫你買。 所以我打呢啲就係 typical 嘅香港人，包括 Abraham 石禮謙。 嗯， 亦都係嗰類人，呢啲就係我 食四方飯 上一代香港人嘅性格，老叔父嘅性格。就算見到你細侄政見同我唔同，大家都有偈傾嘅，做事唔會咁盡，亦都唔會去到咁絕，甚至唔會去用啲黑社會嘅人去攻擊啲無辜市民、打富餘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話而家成個新界嘅淪陷咧，就係同呢啲以往老一代嘅香港人慢慢沒落。 嗯， 然後新扶植上去，由黨國機器扶植上去。其實你睇《竊聽風雲》講曬嘅呢套戲，真係唔怪之得。原來我唔知《竊聽風雲》係咪阿尤乃強指揮官個大佬尤乃海編劇嘅咧，因為佢同阿杜琪峰就係合作無間嘅。呢個就係當日元朗區副指揮官嘅唔知大佬定細佬啦。 嗯， 個編劇裏邊我諗俾曬料佢哋。但係你諗下權叔嘅年代，點解喺彭定康就係權叔嘅年代？新界咁黑，元朗咁黑，係冇出現呢啲情況。even 民主派喺選舉，你問下黃偉賢就知啦，張炎登我哋知啦，有冇出過事？有冇俾黑幫打？有冇俾人圍？ 不過就話說回來，就是、因為當年吳明欽係出事嘛。你記唔記得咧？我嗰陣時候記得咧，有一個南華早報嘅漫畫，吳明欽俾人喺 屯門 打完之後咧，佢個漫畫就係點咧？就係、是、韋奕迅叫阿發叔跪喺度嘛。就叫佢認錯嘛。當然嗱，吳明欽就話唔關發叔事嘅，即係可能係其他啲，即係頭先我咁講啦，即係蔣經國嗰啲，係啊，幫我教訓下佢啦。咁點知你？ 我唔信劉皇發 咗， 係啦，我唔信劉發叔會咁做。好簡單，我覺得以往就係正如你所個漫畫所講啦。 嗯， 英治年代嘅新界皇冠乜先係大佬？ 係， 我唔理你乜嘢字頭，我唔理你咩字頭。你記唔記得肥仔達有一次喺呢個陸公衛嗰個條例草案反對？喺立法會門口俾人兜腳踢。 哦，記得關於男女平等嗰樣。 男女平等繼承啊嘛， 即係唔可以，即係佢哋要全男就唔可以全女啊嘛。 跟住彭定康大怒， 係 鄉事交人，以後收平。 係 講完， 嗯， 譚慧珠俾一周刊揭發，交子女主席同呢個自己屋企家族經營呢個嘅 的士商， 跟住再撲街打電話俾邵逸夫 stop 呢個無線電視嘅新聞報導，即炒。點解港英栽培出嚟嘅人都要執行家法？呢、這個你睇到就係嗰種管治嘅水平， 同埋執唔得快嘛？明知冇得救嘅時候， 政治秩序啊， 即刻同你切割啊！ 係、嗯、啦，點解新界 嘅政治秩序啊嘛， 係唔會出現7月21號呢種事咧？係因為個皇冠乜啊？其實係個皇冠乜係維持個政治秩序？你哋唔好同我搞搞震。 但係今次而家換咗支五星旗， 而家嗰支五星旗根本就係動亂嘅根源。以前皇冠乜就係建立個政治秩序，而家係咩啊？我知道我唔妥你發叔，發叔十張單，老叔父總會找定，佢唔會找曬， 係 唔好似林鄭月娥咁蠢嘅，上面落十張單嚟做十二張， 嗯， 發叔嗰啲做十張單落嚟睇定啲先， 有五張戲啊， 五張戲做，真做嘅可能得一張，其他嗰啲全部都戲做，好啦，唔聽話之後就開始扶植呢一啲嘅所謂勇武派上嚟， 嗯。 就是有勢力有實力的這些所謂的由下而上的這些這樣何君堯啊梁志祥這類人，慢慢整個新界就變成一個癌症蔓延去政壇。當日梁振英當選無奈，記不記得落去天水圍天晴村、 記得我們社民有個抗議， 社民有個抗議爭高佬和大隊戴著頂草帽，記不記得？ 記得 人們經常說戴著頂帽好像個樣好像高佬和千萬不要這樣影衰阿和哥个样子，你谂下，成班门生喺度，金毛飞喺度帮佢护航，喝骂记者，警察企喺度视若无睹。 嗯， 當時元朗區的指揮官就是現在行動處的警務處長 鄧炳強。 鄧炳強2013、2012元朗的警區的指揮官就是他。 你那次就是第一次呢， 第一次看到小桃園勢力怎樣殺入去政治裏面， 我們的政治對手。因為你為什麼愛護香港力量那些大家對罵都好，那些即是大媽阿叔不敢跟你開拖什麼的嘛，是有時候長毛一腳兜埋他。喂，但是你看去到那次的抗議裏面，其實就是 喐手啦， 正式用行動來介入政治嘛。 喐手啦，黑社會那次 是喐我們的。 是啊，針對就是針對你們咯。 喂，大佬，我哋點頂啊？你平時我哋對慣差佬就話，即係 你對住嗰啲阿傅振中，傅振中收工攬夠鐘就收工噶啦，大家做長戲嘅啫嘛，傅振中都係、 嗯。 但係呢啲唔係啊嘛。 嗯。 2012年開始，呢個新界癌症嘅腫瘤一路發作，一路咧 就蔓延喺漸旺，係咪？ 旺角 T14 正式開始，就係、是、用呢啲嘅黑幫去執行政治任務啦。我就話點解大家當時唔係咁明顯覺察到呢、 嗯、 就係一啲傳統社團，特別喺黃油尖黃嘅傳統社團，就係頂住呢啲新界出嚟嘅黑幫。 嗯， 好簡單咋嘛，你站頭小巴，你如果 block 咗向阿家老街嗰個方向，佢哋利益受損，佢咪喐你囉，佢咪幫你 set 路障囉、 嗯、 幫你個路障 set 到去，就係去到嗰度啱啱好 啱啱 有旺角，就係 知道， 即係先達嗰度啊， 幾得 啱啱好就唔好掂到個站頭，因為佢幫你 set 㗎嘛，喺果欄嗰度攞嚟㗎嘛，嗰啲卡板 咁就可以即刻嘅車可以 一出咪轉彎囉，冇完全生意不受影響。所以我就話你見到而家新界西呢個癌症腫瘤會因為新嘅 CP 出現，喺反送中之後，我覺得係會全面爆發。入唔入元朗大家自己決定，我覺得成年人係咪先，我亦都冇辦法 guarantee 大家嘅安全，我只係一個普通市民。 嗯， 我就分析俾大家聽，極權政府最大最大嘅方法威嚇，咁樣喺721裏面衝入車廂裏面去鞭打人，其實係要用個震攝，係當時的而且確係收到震攝效果，因為喺7月22號成個西北死成嘅樣。 你諗下，連我嗱，我哋都搞咗二三十年啦，我起碼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去唔去元朗遊行，我轉咗三次台。我第一日咧睇到咁嘅畫面嘅時候咧，我即刻喺個其中一個即係搞呢啲遊行嘅，我話冇理由嘅，一定要入元朗。嗱，佢震攝我哋，我一定要震攝佢啊嘛。 嗯。 跟住我睇到三點零四點嘅時候咧，我話對唔住，我收翻我頭先嘅講法，我話再睇多一日。 嗯。 尋日咧，我再講嘅時候，算啦，不如去港島。今日我再諗，喂唔得喎，你咁俾佢嚇一嚇，喂咁我哋又仲需出嚟行嘅，用翻啲黑社會嘅俗語嘅時候。即係我就諗，即係你諗下，其實我哋大家都好 puzzle 嘅。即係喺究竟入唔入元朗，或者再搞唔搞遊行裏面，遊行就一定要搞。不過問題係邊個地點？ 嗱，等於911之後嘅美國一樣，恐襲之後 係 911之後嘅美國，雙子塔俾人撞毀，哇，夠曬震撼啦。 嗯， 當時美國總統呢個小布殊就係話 ，Go shopping， 即係大家正常地生活。 係 呢、這個先至係對。 恐怖分子的最大環擊， 恐怖分子最大的環擊，因為你不知道恐怖分子後面潛藏在哪裡，也不知道下一次恐襲在哪裡、 嗯、 好了，當你因為這個憂慮，而是當你去開始 discipline 自己，很多事不敢說， 自我審查， 你明明看到的你不說出來，或者你不敢再去分析現在這個時局，扮病炸病休息我咳了這麼久用什麼是不是再咳多兩聲吐埋脫，咁咪乘機休息囉，咁 咁我條腰又痛緊， 你又成日腰痛又要睇鐵打，擠擠嚟同我講都話，哎呀啱睇完鐵打， 我啱擦藥膏又係堅嘅， 我知上次星期四已經見到你嗰個藥膏藥喺度啦，咁咪用乜嘢啫，但我成日都話 business as usual 最重要就係、 是、 香港人嘅生活，我哋平時嘅生活，我哋熱愛去嘅地方，我哋鍾意做嘅嘢，我就話俾你聽，香港唔係可以俾你哋咁樣搞彎嘅，呢個係最大嘅公因素，不論黃藍最大公因素，我哋都係想呢個地方好嘅。 嗯， 黑社會咁樣去做嘢係違反咗我哋香港人嘅基本做人嘅底線道德價值，政府如果縱容警察咁樣去做，呢個亦都係政府嘅道德危機。你諗下林鄭月娥嘅政府係一個不道德嘅政府嚟嘅。 你諗下尋日去開嗰個嘅招待會，啲記者例如阿李君雅， 係啊，你講人話得唔得啊？ 嘩，佢嗰段 真係～ 佢嗰段咧，有啲人咧，因為聽唔到嘅部分咧、 啊， 有啲人 好嘈， 搞嗰啲字幕出嚟，哇！真係犀利，李君雅， 我的 Facebook 都有的。我因為有人幫他即做啲字幕那段咧，係好掂啊佢。喂，大佬，他話你有冇搞錯？上次你四點鐘出嚟開記者招待會，今次你瞓得覺啊？嚇！跟住我咧趌阿盧偉聰嘛，你有三萬嘅差人嘅， 嗯， 你有乜理由嗰日元朗一個都見唔到啊，大佬？我估盧偉聰最初咧真係想咧係用西環嗰度嚟解釋嘅。因為西環那裡呢 劇本度好曬，但是點解你有冇留意一個現象係咩咧？當出現呢啲無論係大衝突好咩事件都好，滿心歡喜出嚟嗰啲人以為民意逆轉㗎嘛， 係 一開波好啦，然後跟住就發覺哎呀死啦，撲街 呢次逆轉唔到， 唔係啊，係個劇本太多甩漏，同以往香港王晶拍嗰啲電影一樣，太多反駁嘅地方。 嗯， 點解咧？因為喺現場已經通過 live media。是入十幾二十萬香港人，熱衷於政治的香港人看完再 send 俾啲 friend， 再 cap 圖再俾啲 friend， 跟住五十萬香港人看完，一百萬香港人看完，到你開記者會嗰陣時候，二百萬香港人看完， 基本上你點樣解釋都 你點解都冇用，佢哋開記者會一字排開死老豆咁樣企出嚟咧， 嗯， 只係大家一開機已經少啊，我所認識嗰啲人啊， 係 一睇到已經喺度鬧啦，都未聽到佢講乜嘢啊。唔好話淨係一開始就譴責嗰啲屠污呢個國徽啊，咩損害民族尊嚴啊嗰啲咁嘅嘢，講埋啲咩廢話，係咪？跟住你諗下佢記者會員，再問佢你今晚瞓唔瞓到覺？ 你想唔想？ 你怕唔怕落地獄？呢個係對行政長官嘅徹底嘅侮辱。 喂，我人生第一次見到行政長官或者港督嘅記者招待會，那個記者話：對唔住，你未答完。 是啊， 平時呢老實講係人都知道你顧左右言他，或者係人哋講問東你問西係算啦，你呢個標準答案收貨啦。 林鄭有一招好毒，唔係有一招好賤係咩呢？佢通常都係咁啊，我以為我之前答咗你㗎喇喎，咁不過冇所謂啦，我再答一次。佢係顯示你問嘅問得低 B， 顯示你重複。 你唔明 白，你唔明白，我已經講咗㗎喇喎，咁樣。 今次呢盧偉聰又幫佢配合嘛，盧偉聰本嚟想答㗎。 嗯， 跟住咧，俾啲記者係咁夾嘅時候咧，佢褪翻埋一邊喎。啊，今次盧偉聰個扮演嘅角色又幾好，因為如果第二個醒少少嘅咧，繼續講咧，啲記者就收聲噶啦嘛。佢咁同埋又俾個機會林鄭行翻轉頭，行兩次啊！今次 你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地步，政府第一冇咗 respect， 你睇到 即係睬你傻 記者啊，係已經完全唔 respect 呢個政府啊！呢、這個記者係反映緊個民情嘅，其實唔係話佢特登要同政府對著幹，因為俾人打完。 係啊，唔係就係李君雅嘅問題。 絕對唔 係， 係因為佢哋已經覺得呢個政府呢班咁嘅廢人拖咗個幾月，令到香港過去成個制度慢慢逐步崩潰，而揭出一國兩制嘅真相。你諗下唔興，我就話翻唔到轉頭嘅。你唔好以為係塗污個國徽，完全冇關係。係林鄭月娥呢個半月嚟嘅嗰種嘅依附。嗰種嘅權謀之心，諗住敗部復活，係逐步佢自己唔知嘅，其實係逐步向香港人徹底暴露一國兩制嘅真相，所謂高度自治嘅真相，佢點敢查呢？ 頭先我未講佢個劇本好細緻咧，就係佢今次咧連發兩下咧，一下西環一下元朗咧，其實我覺得咧，佢諗住呢邊唔得咧，就嗰邊，同埋兩邊咧係需要配合噶嘛。因為點解咧？嗱，無論黃志文又好，林鄭月娥又好，其實一開波咧就已經咧係 講 緊咁孖你班友仔破壞一國兩制啊， 主權啊，損害主權， 損害即係中國嘅主權啊，甚至乎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尊嚴等嘅嘢。喂，老實講。喂，你個劇本咧，有時真係你做多咗又點咧？喂，其實已經冇人理，即係嗰啲咁嘅塗污國徽啊，嗰啲咁嘅成㗎啦。我得一個疑問嘅啫，我有興趣。如果咁快你可以換到個新嘅上去，你 prepare 咗一個喺度， 我肯定係啦， 係咪？ 有劇本，佢仲懶得戚，所以我就話咧， 幾快換到上去啊？太陽東邊升起咁樣係咪？ 即係有陣時叫做咩啊？叫做喜劇之王裏邊嗰啲死茄喱啡就係咁，永遠 overQ， 你咁做係換到嘅， 做突啊！ 通常你得一個國徽嘅啫，係嘛？ 即係死咗，尹天仇死咗，變成死屍都好啦，都要彈翻起身講句對白，嗰下咪叫 over 曬咯。阿黃主任翻去睇多一次喜劇之王啦，真係配有國語版嘅。 唔係，因為國旗有幾支喺度準備咧，我覺得都係合理嘅。 係啦， 國徽咧，你咁快我喺度諗緊， 淘寶有一訂。 唔係，我有尋日有問嘅，即係我諗嘅就係。會唔會咁即刻抹到咧？我話唔係喎，應該都好難喎。 佢話換個新嘅上去。 係啊，我話你唯一就係抹嘅啫，但係因為你天拿水可能搞到連紅色 舊都甩埋，係啊， 你邊度遊得切咧？咁樣，哇！但係你即刻嚟喎， 啊，咁我諗住啊，呢、這個仲唔係背後你已經度咗嘅，明知係喺度搞， 有幾個喺度添啊？話俾你聽，傻嘅你真係 預咗三四個。 係啊，梗係啦，第二個又再掟之後，即刻又攞出嚟啊！話俾你聽。 喂，如果你諗下嗰日我哋去西環，你俾我哋暢通無阻，又即係一早唔截住， 水馬冇呢下就好奇怪，我覺得。 俾我哋掟完蛋，頭烏埋，跟住再掟墨。喂，你嗰度起碼我諗成千個差佬都有五百到一千個差佬喺度，跟住有啲人話咧，嗰啲全部喺西隧過嚟嘅。 嗯， 西隧過嚟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嗰邊咯， 嗯、 即係屯門啊、荃灣啊。 調曬出 元朗啊，嗰啲嚟噶嘛，咁佢咪有個藉口就係、是、配合啦。嗱， 我 調咗嚟啊，係咪？你要搞中聯辦，咁我冇辦法。 佢而家咪講 防禦㗎， 佢攬有型話 保護到你哋 啊。咩鐵路快速應變部隊，九分鐘到啊嘛， 六分好似 六分鐘。跟住人哋問佢點解唔到啊？哦，冇啊，調咗出去，就係咁咯。係啊，佢將所以我就話佢倒果為因就係咁咯。佢要令到所有嘢都抌曬落去7月21號上街示威嘅人嗰度。 嗯， 好啦，变成成个元朗失控，变成无差别攻击，变成黑帮横行。你而家求我啦，系嘛？平时冇事冇干，你又闹我黑警，你见到好多啲言论无厘头嗰啲咩证券分析师啊，突然间供出嚟讲噶， 咩嗰个咩玻璃珠啊？ 吓，佢边个嚟噶？ 其实我都唔知道，就系喺唔知好似系饮食男女咧写嗰啲诶食嘅， 但系个下巴尖到好似把刀咁样假噶，系嘛？诶， 我唔知解苹果成日写佢系44岁的咩玻璃珠嗰个咩？咁樣寫囉。咁原來佢都係咁寫呀。 埋囉係呀。 你平時你就喺度鬧差佬 ,X 差人，而家你搵佢幫忙嚟做咩啫？咁嗰套嘢係全部。 全套邏輯一樣嘅。 全部湧曬出嚟呀嗰晚。 嗰套嘅劇本呀。係嗰套劇本嚟㗎。 所以石鏡泉呢就係、是、即係打開口牌戇居居。而家又俾人炒埋添嘛。我啱聽到阿蘭斯講嘅信息。 炒咗啦。如果我係上市公司，我係馮兆波。馮兆波就係當年港大嘅國粹派。其中一個中堅分子， 佢都係 石鏡泉，亦都係當時支持四人幫嘅。佢哋講清楚係支持四人幫嘅呢班人喺港大裏面。好啦，出嚟靠住 China Trade 發達，搞經濟日報，對中共嘅政策小馬大幫忙，目的係統戰香港嘅中產階級小白領。 嗯， 成功咗經濟日報，而家一獲過青台，所以我話呢個係徹底暴露一國兩制嘅嗰種裏面一揭開之後，又唔公又蜘蛛。由曱甴爬出嚟嗰個情況，即係好似阿八兩金喺喜劇之王裏面俾阿張柏芝見到嗰個樣子，點解耳仔裏面有隻曱甴嘅咧？咁樣 走出嚟咁樣， 遲都冇用啦！話俾你聽，石鏡泉經濟日報都玩完啦，就等於呢個士多老闆士多嗰個網購一樣嘅啫。個老闆出嚟撐送中，即嘢唔見咗30,000嘅 register 嘅會員， 係咩？ 網上 咁快 即日啊，連燈仔一寫， 哦咁啊係喎。我近排行過去吉野家呢，以前我哋好難攝到個位埋去嘅，即係藍田嗰度、啊、因為佢近住地鐵站係、嗯、有一半空位㗎喎、 啊、 甚至乎係最少呢就係、是、少咗三分一到四分 吉位家嘛，而家叫做 係咪係呀，我都覺得奇怪，因為點解呢，平時真係好難插針入去嘅，如果你食飯呢，例如你7:00-8:00係冇位㗎嘛，而家你係呢個時間一定 冇啦，所以話冇得停，以往香港人係好少用直接行動嘅方式去伸張正義， 咪所以呢， 如果係香港已經進入唔係直播媒體添啊， 嗯， 係直接行動嘅年代，你睇維新鴻基咪咯， 嗯， 如果你新鴻基再係咁咧，我話俾你聽啊，而家號召緊一個新嘅商場開幕，我唔知邊度啦，就到時如果郭氏兄弟去剪彩咧， 又俾人噓啦， 點知俾人噓啊，掟雞蛋都似， 喂，但係已經好多人同佢 spin 嘅，嗰晚我哋成寨食飯咧，何卓仁坐我隔離，我喂。以你理解咁係咪新鴻基有份夾㗎？佢唔會，新鴻基點會咁啊？佢應該係咧類似咧陶傑嗰個 logic。佢話：喂，大佬，我哋係大媽省嚟㗎嘛，我點會俾你入我嘅商場即係搞彎我哋啫？我唔係噃，好似佢哋其中一個乜鬼事務總監係副警嘅頭嚟㗎喎，夾咗都唔知啦，或者夾咗老細上。 你唔好信，新地就係委任咗呢個秃鹰做呢個巴士公司嘅非執董。然後利益派錢， 嗯， 當然係有人安排㗎啦，因為曾偉雄於國家有功㗎嘛， 嗯， 所以咪叫啲富豪每人俾啲囉，身體有份㗎，恆基你以為恆基商場未入去未出事，鄭永信咪就係新家園協會，新家園協會真正嘅金主咪就係、是、啊四叔個仔李嘉誠囉，李嘉傑囉，兩兄弟囉，全部都有份嘅，其實係 只不過平時所以我話今次咧係一個十號風球，民意海嘯，民意海嘯巨浪滔天，個浪一退，你會發覺邊條友冇著泳褲，就係、是、國氏兄弟，就係呢啲嘅經濟日報、石鏡泉、肥媽、梁家輝、鐘鎮濤。著草都唔掂啦！呢啲， 但係肥媽咧，原來嗰日講嗰段説話咧， 又翻翻轉頭，佢醒目啊！呢啲街頭智慧，講一啲説話，好似睇上腦咁講，兩邊全釋都得嘅， 放豬水可以皆準。 係啦， 咁我哋聽過去，你好似係鬧緊林鄭月娥或者啲高官咁。 所以佢而家咪補飛咯，佢就買定，即係點講啊？我大細我都唔買，我買中間。 嗯， 然後到最後尾個可觀揭嗰陣時啦，睇咗粒色先至靜靜撥過去。就係呢啲就係肥媽啦，我覺得 佢又話自己小學六年班都未畢業啊， 梗係唔係啦？呢啲就係 我日日食呢個咩抑鬱藥啊，日日喺度喊啊，而家阿林鄭月娥好出嚟咁樣，跟住佢撐警嗰日咧講嘅嘢咧，全部係 OK 嘅、啊，去我哋嘅集會都得嘅、啊。 肥媽嘅政治智商啊 ，political IQ 啊，係高過盧寵茂同高永文嘅。 嗯。 你睇盧寵茂同高永文講嗰啲嘢係翻唔到身嘅，其實高永文話唔好調查警察，因為調查警察，警察就唔做嘢啊嘛。 記得 咁佢即係間接證明警察做係用污糟邋遢嘅手段去做嘢啦，所以唔查得啦。所以呢班人冇一個人係無辜㗎，包括石鏡泉，國水派出身。你諗下佢由佔中嗰陣時嗰啲言論，你已經睇下。所以我話大家見到免費報紙情報一定唔好攞。我覺得唔係淨係切割同阿石鏡泉完咗。 是整個經濟日報集團， 是整個經濟日報集團，石鏡泉根本就是經濟日報裏面的靈魂人物，是馮波以外的第二把交椅。 馮 兆邦就是創辦人， 馮兆波、麥華章和 三個都是國粹派，你問 我比較知道黃楊 黃楊五還是黃楊烈黃楊五 烈酒就是東方的那時候， 你問下何俊仁都知道了， 國粹派的年代， 麥華章、石鏡泉、馮兆波就是港大1973-74年度裏面的共產支持共產黨的最左的學生， 緊跟老共路線， 緊跟四人幫江青路線的學生，這些不是老人變壞，是壞人變老啊！石鏡泉， 因為呢70年代的時候他們大學生年代包括梁振英在英國年代，其實老共呢就 吸曬 吸曬班 吸曬， 不過他們最大鑊的年代呢就是剛四人幫倒台嘛，即係佢嘅思想係掙扎當年啊！喂，突然之間為我哋不斷擁護嘅，甚至乎我記得睇翻學聯嗰啲文獻啊，咩反擊右經翻案， 陳旭祥為首嘅喺學聯通過 76 即係罷免鄧小平啊嘛， 係啦， 鄧小平復出做總理之後， 天安門事件，佢哋話要 反 擊右 經 翻 案風嘛， 幾戇居學聯， 當年學聯通過㗎，支持反擊右經翻案風㗎， 通過議決， 即係支持四人幫㗎，陳旭祥帶頭㗎， 陳旭祥走咗嗰陣。有咪馬逢國啊嗰扎囉。 咪就係而家囉，馮兆波馬逢國呢一扎囉。喂，大家唔好笑啊，大家從來我相信好多我哋嘅聽眾係唔知道經濟日報，因為大家都唔會咁樣去討論呢啲報紙嘅無厘頭。 佢開報嘅時候啊，我哋已經喺度討論緊啦當年。因為佢三個人呢喺我讀書嘅時候呢嗰啲講師 國粹派嘅代表囉。 因為我哋嗰陣時候呢好多無論黃耀宗又好文思偉好葉寶強社會派呢全部都係社會派嚟㗎嘛。佢一話經濟日報小心啊。佢、除了為了目的是要同信報競爭，即是同林恒之之外，其實基本上是要吸納中產階級，我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就係我哋做統戰嘅工作。 因為安子界就係當時香港新華社副社長負責發展，喺六七暴動之後，成個香港嘅港共系統崩潰瓦解，俾港英起曬嗰啲人嘅名冊出嚟，逮捕嘅逮捕，驅逐出境嘅驅逐出境，嗰啲負責人，所以要慢慢重建喺七十年代。重建首先的切入点就是当时的大学生，大学生跟六七之前不同，六七之前的重点是黄隐啊圣保罗那些，所以为什么有曾氏兄弟曾玉成曾德成，然后重点是香港大学七十年代，每一次新华社新的社长上任，第一时间见学联，见港大学生会主席，见中大学生会，然后通过发展大学学生将来出来毕业的嘛，变成专业人士，变成呢个知识分子，变成大学教授，就是一个咁样嘅国粹派嘅阵营开始出现。而吴清辉就阿头啊，当时港大名媛堂嘅导师，吴清辉就收尾做咗浸会大学嘅校长。然后呢班人喺 文革崩潰其實已經70年代尾79年鄧小平復出之後呢就開始做 China Trade 然後發了達之後呢就去做這些了即是他們的所謂的輿論傳媒工作 不用說那麼遠我們最近那時候會點成個系統 那 班人就是葉國華一手栽培出來的嘛你想想當年贊成民主回歸得兩個組織而已所以成日賴我們一個就是會點一個就是學聯是不是哪有人贊成民主回歸司徒華那時候都不敢因為司徒華要看著教協的黨他明知這麼多教師是反共的在那個年代在這時喂再加上李柱銘那時候還是財進團跟著李鵬飛上去叫他保持現狀幾時去贊成個民主回歸基本上就是兩個老共的即是所謂的衛星組織一個學聯一個會點而已贊成民主回歸跟住佢哋講得好聽叫港人民主回歸嘛我記得佢哋 所以我話今次國粹派就終於亦都係喺呢個民意海嘯下面呢石鏡泉老狐狸一世老狐狸就係死喺呢個咁樣嘅守護香港大會然後呢大浪一沖嚟底褲都沖埋去以後返唔到身㗎喇話俾你聽 返唔到㗎 港台話俾你聽都會整走埋佢嗰個主持人嘅職位香港電台。 不過剩返少少時間。 你仲敢唔敢用佢啊 我就想同阿細良你討論一下呢跟住你覺得老共嘅策略會點。因為嗱以前我哋一路理解佢嘅策略呢就係佢喂大鑊喎呢次22年嚟民心未回歸跟住呢就會逐個一係就收編啦一係就呢進一步打壓。即係例如話以前佢嘅做法李君雅一定炒緊嘅。OK， 即是叫梁家榮喂這個這樣搞法你在個記者招待會那裡香港電台第一個問問題第一個就去開拖是不是 動這個行政長官 是不是第二即他會不會好像過去那十年八載那樣即是特別在梁振英之後變本加厲啦就在每一個的 professions 即是所謂的專業的行業或者這些這樣的裏面呢全面是打壓這班人定是統戰這班人定是拉攏這班人那你得幾個選擇而已 其實只是兩個 scenario scenario 1極左路線繼續如果極左路線繼續就不會有林鄭出現的我覺得梁振英起碼做多五年好了梁振英做多五年究竟會不會有送中條例也不會因為梁振英老狐狸來的摸清楚哇大佬地雷區來的不要搞就算數了所以呢如果換上林鄭月娥我相信當時中共的考慮就是找一個呢個形象沒那麼阻的去執行中共的政策 類似曾蔭權 AO 這樣 是啦 有天主教徒 就換一些的 香港仔 所以為什麼有陳志思啊為什麼會有這些羅志光啊這些都好啦這些都是假的真正他要考慮的就是香港究竟對中國大陸仍然有沒有價值這個是決定了他會用什麼路線在整個送中運反送中運動之下 咁一定有啦 決定用咩路線如果自己香港人自己問上海係咪可以取代香港當人民幣未係一個國際自由兑換嘅貨幣資本帳未開放嗰陣時而言論自由資訊自由都未開放嗰陣時究竟上海靠中國自己嘅 engine 可唔可以推動成為世界嘅金融中心取代香港呢我覺得係唔可以因為嗰啲嘅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嘅軟實力佢唔具備硬實力冇得比一定譬如好多大陸嘅企業喺嗰度上市啊等等但係如果軟實力嘅話香港成個反送中運動你留意喺國際媒體裏面 portrayal 出嚟嘅香港唔係一個亂象嚟嘅 係係比較好文明嘅 你睇到呢個信貸評級 國際城市嚟嘅 信貸評級呢、這個目的個講法咩係因為香港人上街嚟去反制呢個嘅中共嘅干預 反而好過 反而個評級會受到保障 因為我相信你仲有一國兩制 因為你香港人本身就是一個 safeguard 呢個一國兩制嘅嘢唔係中共啊而家 講就唔使俾啲國企度如取如攜 係 嘛 係啦因為香港人會發聲或者會上街會爭取所以你睇到真正摧毀香港就係元朗黑幫呢啲嘢你睇返國際新聞你知 係 喂大佬對西方嚟講對呢啲嘢係好敏感呢啲係極權 CNN 嘅講法係咩係香港的建制派走向極端主義 他咪用黑手黨 Mafia Mafia 我記得其中一份報紙是用這個term 極端主義在外國見慣的其實這些民兵組織啊用這些方法去毆打示威者等等這些東西但是他們估不到在香港會出現這個就真的會影響到 他們將來對香港的部署，而他們對香港的部署是減少在香港的投資，將地區總部遷移去新加坡，這個亦都會影響香港在整個中國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咁樣 咁確實最近我睇財經就係好多嘅外國嘅投資者就係諗緊去新加坡咁。呢個其實佢都驚緊㗎，因為好多人話喺嗰度開户口啦，即係準備轉移資產去新加坡㗎嘛。其實呢個佢驚緊嘅原因就係在於呢，我估呢即係正如頭先你講嗰兩個 scenario， 一係你就返去當日一國兩制嘅年代。即係董建華落台之後，我哋俾大家一段 休息、休養生息嘅時間。 係啦，休養生息嘅日子。一係你就不如直接出解放軍啦，全面軍管啦。嗱，我覺得某程度上咧，阿毛前兩日就話收到料嘛，就話 七十四軍喺湛江演習嘛。 強硬派就是利用香港係上下其手。咁點解咧？佢就話咧要繼續咧係令到習近平嘅蒙羞。 嗯， 所以咧佢話咧。無論黑社會又好，甚至乎是賭位，即是呢個西環都好咧，都是佢嘅劇本嚟嘅。因為點解咧？打成咁，搞武鬥，係咪啊？咁啲人一來可以震攝到就 OK 啦。如果震攝唔到嘅，咁你習近平要咩鍋嘅喎？ 嗱，所以我真係 有冇發覺 Donald Trump 最 Donald Trump 我頭先想講就係咁。 啊、okay, Donald Trump 就是真正習近平嘅資深友嚟嘅，我覺得。 佢話 respond responsibly 即係好有責任地去， 因為佢話習近平繼續容許佢哋去示威啊嘛， 係啊， 冇出解放軍啊，係負責任，我都冇見過200万人遊行咁多人，阿習近平俾你哋去遊行喎，咁樣由曲到圓， 係 嗱，所以我就話，當然呢啲咁嘅老 sell 好簡單嘅啫，佢就氹你喺個貿易戰嗰度， 係就係讓嘛， 呢個就喺20國峰會已經出賣咗香港噶啦，美國唔使諗噶啦， 開頭提都冇提， 係啦，所以就見 肥佬 見肥佬攞嚟補飛嘅啫，其實係揾呢個嘅彭斯啊。呢、這個 老母音啊， 蓬佩奧等等，見肥佬咧係補飛嘅啫，因為個形象太核突。 嗯， 所以咧，我覺得每一次呢啲極左嘅阻禍咧，共產黨係會向翻個中擺，係會向翻右嘅。 嗯， 嗱呢個唔係因為佢特別憐惜香港人，共產黨都係目標為本嘅， 因為覺得香港最有價值。 係啦，共產黨係目標為本，佢把口越講。你哋咁講，《環球時報》咁啊，將香港將失去價值，你哋就自己玩完啦。咁越係反映到咧， 就係佢好緊張。 佢好緊張，佢把口越係講話你冇用噶啦，邊緣化噶啦。實際上香港仍然有個價值喺度，而係我哋點樣利用呢個價值？當然中共嗱，反而香港人要諗嘅，我覺得呢個問題，往後重啟政改，你係要 engage 中共落場傾嘅。其實， 嗯， 如果唔係佢單方面由831框架咁，就冇得傾啦。但如果你話好嘅831框架以外，重啟對話的平台，香港就會分裂的了，我覺得現在就不會的，因為現在 反而分裂 了，現在仍然大家仍然是積極地去打大佬的階段嘛， 是 所以是不會的，我覺得 不阻止不 阻止，所以你問我下一屆香港整個特區政府的政治面貌會是怎樣，你就在聯署這個獨立調查那班人始終沉， 嗯， 如果我是老共很簡單，這班人其實都是自己人， 是 不過在這件事裏面站出來就是得到香港人的支持，亦都免 除站位站啱位， 免除了反送中運動林鄭這條極左路線那個所謂政治沾污， 嗯， 亦都沒有受到這個政治沾污，所以陳志思都沒得玩的，你問我所有昨天那班喪屍在記者會裏面站出來的那班喪屍是沒得玩 的，為什麼我會覺得他昨天的記者會相對好一點呢？佢係三個記者招待會裏面呢，我感覺係最好，因為佢可能係第三個睇啦，先睇林鄭再睇呢個何君堯，我就覺得陳志思都 OK 啦，即起碼講返啲人話 係公眾 OK， 陳志思係一個 即嚟佢好大嘅篇幅係即係描述緊即係元朗嗰樣嘢㗎嘛， 陳志思係一個庸才嘅 OK， 佢唔係一個叻人，即係佢唔係一個關鍵時刻做咗正確決定嘅人，所以呢， 但我覺得尋日奇怪喎，你我唔知你，因為你一定熟過我哋呢，好少可呢政府開完之後行政會議開㗎嘛。 佢要顯示啦，我覺得就要顯示到塗污國徽係大件事。所以呢就要 一早 plan 咗嘅， 成個政府建制裏面呢就要企曬出嚟。呢、這個就是中央落咗 order 嘅，我覺得。 點解唔同一齊開嘅招待會 呢？你見到行政會議裏面陳志思一開始解釋就係話其他行政會議嘅成員冇出席，因為佢哋唔喺香港。 嗯，其實好多可能係唔肯出席嘅， 我覺得就一聽到要出席就即刻著草，包括湯家驊。 嗯， 直情係自己撇咗先，我覺得。因為已經知道個船 Titanic 嚟㗎嘛，已經係撞咗山㗎嘛，而家下沉當中㗎嘛，而且下沉嘅速度越嚟越快。答返你剛才嘅問題，係咪中共內鬥嘅結果呢？咁樣永遠呢啲所謂嘅即係社會運動，喺大陸發生好，喺香港發生好，喺任何大陸一啲所謂嘅群眾事件或者係大事都好啦，都會係共黨內鬥嘅一個口號，即係藉口嚟嘅。因為嗰樣嘢係西方等於西方一樣咋嘛，你 Donald Trump 出事，我民主黨我一定趌你㗎，係咪呢個波洛西好，希拉里好，乜都好，我一定嚼你㗎。共產黨就唔係，因為佢唔係兩黨制㗎嘛，佢係黨內鬥爭取代咗黨外嘅鬥爭，所以係冇透明度㗎嘛。好啦，黨內鬥爭嗰種嘅激烈同埋你死我活嘅程度係比黨外鬥爭係更加犀利，因為黨外鬥爭係你要取悦啲市民，你都不能夠做得太過分。譬如 Donald Trump 喺嗰個嘅通俄門裏面，你都不能夠去得太盡，即係個檢控官話喂 ，no case 喎，咁樣，咁就完啦。但係喺中共裏面，呢次已經係被視為習近平嘅挫敗，喺西方嘅媒體裏面，即係話反習嘅勢力一定係覺得香港問題係習近平嘅軟肋。點解呢？任何喺中國大陸裏面嘅呢，習近平已經係 chairman of everything。國安又係佢，武警又係佢，軍委又係佢，經濟又係佢，李克強都消失咗咁㗎啦，已經係。你憑乜嘢起到佢飛腳？ 係， 係咪先？佢盤根錯節，咁多習派嘅人喺度掌控呢個局面。好啦，香港點解？我諗習近平諗都諗唔到，香港係成為佢嘅軟肋。第一，有張曉明喺香港盤根錯節嘅系統，一個主政咗港澳辦、中聯辦十幾年嘅人， 好耐啦佢。 由廖輝， 我僆仔嗰時候去廣州咧，原來係佢。 張曉明接你車嘛？你話？ 唔係，佢喺酒店度揾我哋啫。 哦，佢哋酒店瞓覺嚟嘅啫嘛。 係係， 自己食翻個刺咁啦。 你係咪抗議啊？我有咩事幫你手 ？O K， 可唔可以俾碗刺我？ 係冇嘅，你繼續講。 嗱，第一有前朝江派嘅人，第二中聯辦已經變成一個尾大不掉嘅利益集團在香港，因為2003年曾慶紅之後，一個所謂要香要有所作為呢四個字。就是令到中聯辦急速膨脹，所以為什麼新界辦好港島辦好咁惡？你記唔記得周永勤為什麼冇得選呢？ 記得， 咪新界辦叫佢讓路俾何君堯咯， 跟住 喊咯， 喊曬嘛， 係啊，周永勤所講嘅嘢係真話嚟㗎，其實係佢話埋俾你聽個 office 喺邊，咪就係沙田咯，新界辦個 office， 咪就喺沙田咯。所以我話好啦，究竟而家即係習近平去處理北京嘅事務好，上海好，邊度出現群眾事件都容易。幾時調武警去邊個做密事或者呢個陰差大臣落去擺平都得。 但係香港呢， 香港事務嘅掣肘佢只係指揮到一個，就係6月13號嘅解放軍駐港司令員向美方嘅軍方代表表達 我哋唔會出 嘅解放軍。佢即係話習近平最驚係乜嘢，就係、是、有人將香港局勢升溫，逼中共出動解放軍喺香港宣布戒嚴。 呢、這個就係頭先我個問題，就係、是、因為點解呢，嗰日嘅衝突，我哋七二一嘅衝突呢，係似乎係引緊呢一個解放軍， 向緊呢個方向發展㗎。你問我就係、是、升溫啦，你入去復仇，跟住大規模武鬥， 跟住你玩埋中央嘅國徽國旗， 跟住香港陷入呢個動亂嘅狀態，基本法十八條 大家都喺度騰緊， 律戰書提請就係話香港進入內動亂嘅狀態，所以就進入緊急狀態，跟住解放軍出動執行全國性法例，香港就能戒嚴。 咁跟住習近平就係玩完嘅咯喎，成個一國兩制嗰樣嘢完全係 玩完，台灣永遠冇辦法統一，香港一國兩制玩完，呢、這個成為習近平任內 最大嘅敗筆， 係最大嘅敗筆。港台 大鑊嘅西藏新疆 係連埋一齊，連埋一齊嘅，連埋一齊。如果你問習近平而家，佢最重要就係派一啲嘅陰差大臣好、情治人員好、國安人員好，喺香港嚴控新界西嘅黑幫。 我收到嘅訊息就係佢哋， 你試下727、 721之後， 727大規模嘅群眾受殺， 應該唔會。我反而覺得咧，佢每一次咧，嗱，我其實分咗幾個階段嘅，6月9殺到去6月12，跟住咧殺到去71。新城市，再跟住今次呢元朗呢，我覺得佢不斷呢係想升溫㗎嘛。係 好明顯。 但今次呢，我覺得佢返轉頭喎。經過新城市 差佬打唔掂， 黑幫打都唔掂，仲大鑊， 仲大鑊。咁跟住佢咪 back down？ 我覺得似係 back down 個勢。 嗱，我就冇水晶球啦，我都係講。 我估嘅啫，我都係。 你去元朗遊唔遊行自己決定。 嗯， 我只可以話俾你聽，我個判斷係咩？我個人嚟講，我個判斷，警方係會全力保護遊行人士。 冇錯。 中共係會動員， 亦都會叫啲新界嘅鄉事撳住你班黑社會，唔好亂搞。 叫鄉事嘅主流，如果唔係就請全部請快翻去，請曬翻去深圳坐喺麒麟山莊嗰度， 係 自己睇遊行直播， 跟住叫啲僆入去，即係 叫曬啲大佬翻去啊 ，happy 一齊玩啊， 係 請曬啲大佬翻去玩啊，唔係拉佢哋啊，請曬翻去玩。 嗯， 因為你只要問一句，香港7月27號。出現過萬計的市民互相廝殺，這個必然是進入這個戒嚴狀態的了，其實已經是。 那就是谷習近平出解放軍， 即是谷習近平出解放軍的了， 取消一國兩制，跟住大家走佬， 所有人權，跟住逮捕， 跟住我們所有人走佬。 這個是一個理性的推論來的，其實是 這個 scenario 不像。 我覺得不會，你問我習近平亦都會全力動員武警、國安、軍方， 嗯， 是去確保香港的狀態，就算是戒嚴都是他的意思，不是出現一個所謂的內鬥，跟如六四一樣，陳希同風暴軍情，李鵬今天輕了啦，終於91歲啊，沒辦法是嗎，使不使攞我不飲得酒，你自己代我飲， 我幫你頂， 你代我飲，這杯酒是代這個六四一代來去祝賀這個李鵬終於死了是嗎，不是這個石鏡全沒一路，而是李鵬死了。你想想，當日六四亦都是一樣，整個情況是局鄧小平 出解放軍， 出解放軍是內鬥來的，其實就是要鬥到趙紫陽，將全面將趙紫陽的這個改革派是全面清洗。 那時候我們六四30周年的研討會，我覺得吳國光有一個總結是 OK 的，他說這個是一個政變， 肯定是。 因為所謂政變他都好像枕木輝的嘛，有些定義的，他說其中一件事就是其實他繞過所有的法律去取消了一個總書記 的權力， 跟著奪權透過軍隊，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政變。而這個政變是令到是鄧小平是整個改革開放裡面唯一一個污點來的， 留下千古罵名就 是 的。 所以最後要南巡就是這樣，因為整個形勢當時提拔上去江澤民是倒向保守派的嘛。1992年南巡之前，為什麼鄧小平臨輕之前都要做場這樣的大龍鳳呢？ 嗯， 就是這樣的原因嘛。好了，習近平當然他是以民族主義、偉大民族復興來動起之旗，個人權威，但你只要想想，香港進入戒嚴狀態對習近平來說，這個是更大的挫敗，在國際上 錯完一次再錯一次， 是更大的挫敗，不單止永遠沒辦法統一台灣，除了軍事之外，攻打台灣之外，出年選舉 輸緊的啦， 輸緊的啦，其實你問我韓國瑜是沒得選的，你問我。好啦，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香港的局勢如果能夠和緩，如果能夠通過政治手段去解決這個中共問緊的問題，我相信他最大的憂慮是什麼呢？ 嗯， 第一，林鄭月娥指不到級， 指不到的， 是的，林鄭月娥721之後已經指不到級，因為他個人的政治道德完全破產， 對習近平來說他是雞肋，要又不是，不要又不是。 他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即是他不要的， 我給了 一句先，不要的的問題就是，喂大佬，這個爛攤子找誰頂了他啊？好了，要，那你喂大佬個個禮拜來，你班友， 同埋我給了獨立調查你，指不指到級的？他現在最害怕就是，你明不明白 ?Rip me off。 我知道，因為為什麼我們不斷加碼， 剝光珠啊，你明不明白？最害怕就是剝光珠，我代了又再你，代了又再你。 所以我覺得你要快咯。你一次過學你上個禮拜 一騰一騰到位， 即係最低消費撤回加獨立調查。 獨立調查。 OK， 你嗰啲官員落台呢，就算你擺到呢，我哋都冇所謂。 冇㗎啦，你今日爆埋阿鄭若驊醜聞。冇㗎啦。 即係你慢慢落台，即係逐個數咁都冇乜所謂。咁跟住呢就係維持一段相對寬鬆嘅氣氛。即係好似換阿老董咁，搵阿曾蔭權上去，係咪搵返啲即係似人樣嘅人做下啲即係重要 的位置。簡單啦，你咪喺度揾咯，沈祖堯啊嗰扎咯，我話俾你聽。 就喺嗰、那個。 唔會係而家行會啊，葉劉。 聯署名單裏面。 葉劉，我話俾你聽，唔好再發呢個夢啦。你妹妹落台，姐姐都唔可能上台嘅。 係。 真係嘅，因為你上台只會更大鑊。 同埋你掂 佢應該大鑊過林鄭月娥， 梗係 佢處理逃犯條例嘅話， 你掂過逃犯條例呢單嘢，每一個人都等於俾喪屍咬咗一啖一樣 嘅。我估每一次嘅遊行人數應該成大而家我哋嘅 1.5 倍喎， 唔好諗啦， 最少 1.3 喎。 你保住新民黨唔好俾人清場，呢個係你最大嘅任務。我擔心新民黨真係全面俾人清場， 唔出奇， 真係㗎， 唔出奇， 唔出奇啊！今次 唔係，所以老共今次要諗一樣嘢就係、是、咧，你唔讓步都唔得。嗱，老實講。我哋又冇能力咧，即係反攻大陸噶啦，即係所謂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係你嚟緊兩次選舉裏邊咧，我嘅研判啊，區議會咧，我估泛民主派咧今次應該係過半嘅。嗰度選委員會唔見到幾席啊？起碼好似百幾二百席 就係啊。 喂，其實如果胡蘇仔嘅喺呢一屆咧，上次佢有三百幾四百票嘛，係咪？ 搭曬我哋啲票落去係啊。 跟住啊，777就七百幾啦。 嗯。 如果嗰度 swing 咗成個區議會200差唔多打和咁滯 咧，同埋我覺得， 所以你讓步好而家讓啦。如果唔係，你真係輸到撲直啊！話 好簡單，賣港陣營喺選舉委員會選舉必死嘅，其實都我唔係話講緊藍絲黃絲， 嗯， 將會有出現一班叫做藍營裏面嘅非賣港陣營，即係冇掂過送中條例嘅人， 淺藍 係啦，佢都係屬於建制裏面，不過冇掂過送中條例呢班人。就會取而代之。好啦，到你特首選舉你再操控嗰陣時候，你要擺一個強硬路線嘅，我想問你點擺？你冚掹到啲選票咩？ 搞唔掂啦！ 所以我呢個對習近平嚟講係好鬼頭痛嘅問題。佢新疆反而易搞喎，你明唔明啊？送曬集中營咯， 係，亦都冇人知嘅嗰度。 係啊，西藏咪有得你自焚咯，封鎖消息， 嗯， 冇人知道，然後移啲漢人入去，慢慢慢慢取代你，係咪？佢冇問題嘅喎呢個。 唔係佢最初喺香港都想咁嘅。就係諗住我哋班友都心灰意冷，咁你包咗移民啦，係咪？咁我利用你呢一個嘅制度，或者係你成個框架，咁我哋湧啲人入嚟，咁咪即係同你即係。 但係而家去到 化咯，即係等於 逆權時代唔係淨係一個月嘅，我話俾你聽。你之後明日大嶼國歌法，所有將會上立法會嘅嘢，都會觸發更大規模嘅群眾運動， 同埋全部捉曬招， 全部變成送中條例。 如果我 係 佢 點搞？ 如果我係佢，全部收翻曬，係 冇得搞。冇得搞，你間屋已經流緊煤氣，你個手機一響就爆炸，而家就係咁嘅情況。你 keep 住咁樣拖，你可以拖到參與遊行嘅人越嚟越少，警民衝突會減少，呢、這個可能啫，我覺得。但係嗰、那個政治上嘅不滿嗰種憤怒係未解決， 因為點 再有新嘅能量抌落去就係、是、譬如國歌法。 好簡單， 又再紅一聲。 嗰日我同阿長毛都即係討論呢個問題，即係講出席嘅人數。我話長毛你唔好講呢樣嘢啦。我佢話佢又分咩淺黃啊、淺藍嗰啲，我唔關事嘅。因為佢不斷喺度辯論緊咧，就係究竟我哋係咪應該繼續maintain個和平抗爭，即係話咁樣去即係衝呢一個嘅西環咧係不智嘅。我話冇關係嘅。我話唔好話嗰啲一般嘅市民大眾啦。我7月21日我都諗緊。喂，好攰啦，不如唞唞啦。即系我自己啊，我唔系叫其他人啊。 回头同佢哋转变立场 系冇错 ，exactly。我但系咧，啲人对政府嘅不满、对一国两制嘅不信任，同埋对成个林郑月娥咧，我哋系会继续 呢个亦都系张晓明、黄志文。 所以你唔好以为数嗰啲人，即系我哋一路喺度 decline 紧，好似表面上，因为我哋都冇一个急切嘅需要。聽日一定要上街， 呢個唔同嘅，你要衝線啊嘛，反送中嗰 下，冇錯啦。即係你話你嗰日，喂，見到啲差佬人生第一次見到佢攞橡膠子彈咁樣射啲僆仔，係咪？喂，我哋梗係撲出嚟咧，跟住見到林鄭月娥咁嘅表現， 727立唔住噶，我話俾你聽。 嗯， 你就算話叫人唔好去啦，大把人唔會湧入去噶。 所以我哋更加要去啦。 係啊，因為你睇到 我哋要抱擲下啲僆仔僆妹。 六一二之後我哋幾多人睇？721之後我哋幾多人睇？你一睇嗰、那個。Live 嘅數字， 呢個破紀錄未㗎？呢個 琴日30,000都未到啊，破唔到啊，25,000而家都係。咁你諗下啦，即係話而家呢個係民情指標嚟㗎。 嗯， 呢個721無差別攻擊嘅恐襲係比起612射呢個橡膠子彈射頭係 更大鑊 ，impact 更大， 更大， 更大鑊，更憤怒。啲人成日想知道究竟應該點，應該點。所以你問我， 因為點解咧？嗱，你比較一下721同埋。612呢喂612都係話喂你去現場去抗議你先面對呢樣嘢咋嘛喂而家大佬我搭緊西翼 返 屋企呀大哥 俾你哋咁樣打法 喂，我本來是藍絲嚟㗎， 仲有報警， 我本來支持呢個習近平。 我成日都話㗎，等於喪屍片嗰啲劇情出現曬嘅，喪屍片劇情走去警署求助，拍拍下，點知開門嗰啲都係喪屍，係咪？都係咁㗎嘛，通常都係。你諗下，係咁樣咁絕望嗰啲人，即係嗰日喺嗰班車裏面嗰啲人咁絕望，係全部通過直播媒體，大家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好似自己身陷呢個屍殺列車咁。 咪所以咧，前嗰排喺啲茶餐廳裏面咧，嗰啲男司咧都仲喺度趾高氣揚，因為點解咧？佢不斷喺度捉住我哋講，即係我哋啲細嘅細路就係暴力啊嘛。呢兩日全部收曬聲啦， 冇啊，俾人少啊！如果仲係咁，如果仲出嚟撐警察，俾人少嘅真係啊！ 但係我覺得最危險嘅，正如即係頭先我同你都面對個問題就係、是，喂大佬，我哋唔知俾幾時俾人揼啊！喂，呢個真係最恐怖，因為點解咧？自由，你記唔記得邊個講話？ 免於恐懼嘅自由。 免於恐懼嘅自由啊！喂，呢樣嘢其實我哋要揮嘅，而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要去元朗嘅原因。 所以我話，當 我話俾人聽，我哋唔驚。 當你執埋，我執埋，因為驚俾人打嗰陣時，呢、這個咪就係你嘅自由喪失咯。呢、這個我哋言論自由嘅一個基礎嚟噶嘛。如果我因為驚俾人襲擊，我驚俾黑幫喺樓下尋仇嗰陣時，我就唔講啦，唉、哎，唔做節目啦，唔講嘢啦，或者講一啲顧左右而言他嘅嘢啦，不如講下去邊度旅行啦。或者今晚我哋講下另外一個題目啦，咁你就知道有古怪。 嗯， 所以唔係我哋自己點諗，而係當我哋咁做嗰陣時，係會 spill over， 其他人都會咁樣而驚。咁你成個後面嘅震攝作用就完成啦， 達到目的， 達到目的啦，大家唔好上街，乖乖地啦，接受咗林鄭月娥繼續做特首，繼續呢班咁嘅三司十二局嘅喪屍，繼續騎喺我哋人民頭上，繼續周浩鼎。鄭榮信呢班咁樣嘅小圈子嘅利益集團，去將我哋嘅公帑抌落去填大嶼山，係咪咁咧？佢個目的就係咁啫。你明日大嶼，你上唔上去反抗啊？跟住你呢個國歌法，你反唔反抗啊？因為你唔係淨係送中影完㗎啦，冇政治能量提嘅真係。但係你咁，你佢要震攝你之後嗰啲嘢啊嘛。所以我話一定要反黑，成個口號好清晰，團結最大多數嘅香港人。我話俾你聽啊！起碼最少幾十萬人入元朗。如果以呢件事七二一呢件事，對香港人嗰個情緒嗰個影響， 咁我都估最少有十幾廿萬嘅。因為點解咧？好普通嘅人咧，原本咧都係即係 backfire 嘅我哋。因為點解咧？新城市嗰個其實都仲有少少爭議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咁樣踢嗰個差佬啊嘛。後期咧經過呢單之後咧，啲友又出翻曬嚟喎。同612嗰個嘅現象咧有過之而無不及，就係我哋嗰啲人 come back 翻曬。 因為真正 protect 示威者嘅係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寸步不讓， 係 警察嘅暴力一路升級。你留意一下喺破獲荃灣阿梁仲恆嘅軍火庫嗰陣時候，大家係當笑片睇嘅。你諗下係咪？你睇下你啲朋友嘅回應咧， 冇人當認真。 唔係啊嘛，由你 唔係，就算當認真都好，因為點解咧？梁仲恆係同郭文貴咧做咗個訪問， 搭曬路， 我哋都費事 擺曬伏線嘅啦，已經係。 喂，郭文貴係同阿梁仲恆喺嗰個訪問裏面話， 我財政上支持你， 揾阿班農幫手嘛，班農以前係阿特朗普嘅近身嚟噶嘛，跟住原來我唔知啊，我聽咗我未睇啊，佢唔知美國嘅 Wall Street Journal 就係爆呢個郭文貴係老共人嘛。即係成個局啊， 唔使諗。 我串聯兩件事啫。我對梁仲恆冇乜判斷，我真係覺得 我對郭文貴有判斷就得啦。 冇錯，郭文貴同佢做嗰個訪問，大佬訪問你訪問我都冇理由訪問梁仲恆啦。跟住你仲爆呢樣嘢出嚟， 跟住梁仲恆就話我唔知啊，佢打俾我，咁我咪聽咯咁啊，話想傾幾句喎咁樣。 跟住你荃灣個咩話 TATP 啊 ？TATP 係啊。即係指甲油加呢個梳打粉再加呢、這個。 你唔知道我星期六咧，我發覺我自己有戇居，我真係 Google search 咩叫 TATP 嘅料。喂，你做呢一場係想叫我哋7月21號唔可以遊行啫嘛？即係同上一次掟汽油彈一樣。 係東區小霸王咯， 係咪？ 6月8號定唔知6月7號係啊？ 喂，所以有啲人話喂，背後冇任何嘅人操作，係真係自然發展，因為我死都唔信喎。 冇嘅，解放軍有心戰系統，國安有心戰，公安有心戰，特區政府有保安局，即係保安部阿頭，以前就係盧偉聰，即係以前嘅政治部，而家警務處長係由保安部上，保安處上去嘅，即係政治部上去嘅。 所以呢啲嘢全部唔係話陰謀論咁簡單，我覺得陰謀論你都要言之成理嘅， 係 係咪？所有嘢你嗰、那個特別係元朗蘇聯一個無厘頭咁樣嘅一個喪屍列車咁樣嘅攻擊方法，係因為太過 odd 啊，成件事係再加上係唔合理啊！ 你再連結埋幾樣嘢添，即係西環即係嘅衝突，或者放你班仔去亂咁掟。 嗯， 再加成個即係所謂嘅 TATP 嗰啲炸彈。 嗱，你講翻當日， 再加元朗 上個禮拜， 喂，咁佢咪震攝咯，令到我哋都好驚咯。 上一個禮拜 係 我哋講嗰個所謂 AO 流出嚟嗰個嘅內部高層嘅組討會嘅討論嘅策略， 全部中曬。 我覺得組討會討論策略呢個係假嘅，因為佢要 cover up 佢嘅 source。 OK， 所以佢話嗰個係嚟自林鄭嘅組討會。以我理解，組討會係唔會討論呢啲策略嘅。 因為冇理由咁公開咁戇居嘛， 梗係啦，喂大佬， 爆出去咁 啊！組討會裏面人多口雜，討論呢啲咁嘅策略死得添啊！我覺得。 同埋寫嗰條友咧，我睇到一兩個人嘅 comment 咧，我睇到一個叫陳偉業，佢話咧 AO 咧佢個文筆唔似，跟住咧我睇到咧，喂嗰段嘢有個白字嘅 ，AO 冇有白字嘅，有一兩隻咁樣，但係佢嗰啲嘢全部中曬， 中曬。我哋上次講嗰幾段全部中曬，真的 包括你諗下張超雄嗰件事， 包括黑幫， 係啊，包括喺遊行嗰度， 又話然後唔執法，警察唔執法啦，呢一段係最 precise 嘅，我覺得通過然後令到市民覺得需要警察。 城寨有冇 share 嗰段 AOA 出嚟？ 嗰日有出過嘅，我哋收尾我唔知啊，大家有冇睇過？嗱、 嗯， 呢、這個我覺得亦都係好多有心人掟出嚟啦，我覺得喺我相信唔係嚟自政府，係嚟自警隊。覺得呢一啲做法係好不道德，係一啲不道德嘅做法，所以踢爆咗警隊嘅安排。我唔覺得林鄭嗰啲言論唔似林鄭嗰啲言論，而林鄭係一個非政治嘅人嚟嘅。 嗯， 佢對政治嘅認識嘅深度咧，其實少過劉江華。所以咧，嗰種寫法、嗰種言論，絕對唔係林鄭諗嘢嘅方式嚟嘅。 嗯， 呢種係集心戰、實戰於一身嘅人，我覺得就係嚟自警隊高層嘅。 唔係，但嗰幾條橋幾好啊！第一，我組織一扎亡棍，係潑火又好，同你哋打網戰又好，幾百嘅啫。因為點解咧？每人可以開十個、八個 account 咁，係咪？咁咪 有啊！你連燈都有啦，已經。 唔係，我上個禮拜喺度講咯，我話張超雄嗰件事其實就係成個網軍嚟㗎嘛。 係、哎、後面一定係， 係咪？ 係啊。 唔係我睇咗好耐，張超雄嗰度有咩問題咧？我真係完全解釋唔到，我說服唔到自己，我已經嘗試。企喺張超雄嘅對面諗，都諗唔到。喂，第二就係、是，喂，你話用即係西環操盤，透過啲黑社會江湖人士嚟打我哋啲示威者，製造呢個武鬥，咪出現咗咯？ 係啊， 不過喺元朗啫嘛， 我哋以為喺港島啊嘛，遊行嘅地點原來唔係喺元朗， 係咯， 係啊，所以呢個人係知道個 grand strategy， 但係唔知道個具體嗰個嘅行動方案係點。 跟住就話本來最初第一點就話揾各個政策局出嚟。喺度冚新聞嘛，每人每一個禮拜嘛，係咪？咪咁呢個我哋都度到啦，唔使佢度啦，大佬。不過而家你冚極都冚唔到啲新聞啫。 其實我都奉勸一句啦，無論西環好，林鄭好， 唔好搞呢咁招好啊！ 而家呢個年代 ，don't be evil， 好簡單嘅啫，其實，因為你哋所有 evil 嘅嘢都會俾人睇到嘅。警察點樣勾結呢個元朗嘅黑幫白衫軍，係所有香港人睇到。你諗下幾大鑊？盧偉聰，你有冇諗過？即係話以前我哋話六十年代女落時代，警黑勾結又賣粉又成，而家係六十年代女落警黑勾結，差人賣粉，韓德賣粉，直播啊， 咪有好多人咧， 直播啊，你諗下係咪大鑊過韓德割拍嗰個年代啊？我想問一下， 好多人咪喺度講緊咯，而家翻翻去我老豆嗰個年代，就係呢一個嘅未有 ICAC 之前，喂，我哋真係唔敢報警嚟㗎。我唔知道你嚟打鑊啊！ 同埋我點知道你咪玩我？ 伸張正義啊！ 係啊，同埋我點知道你咪知道我係咩背景嚟玩我？ 嗯， 明明我俾人揼電，變咗我係被告， 我係同佢毆鬥咯。 係啊，所以你而家呢個咁樣嘅警黑政，呢、這個三合一嘅流民政權，結果只會係咩呢？係永遠企喺香港人嘅對立面嚟嘅。呢、這個唔係黃絲藍絲嘅問題嚟，你行咗條絕路啊！如果你唔糾正，糾正嘅意思。好具體幾點嘅啫，其實第一全面逮捕呢啲黑幫嘅人，全部認得曬樣㗎啦。 知道喺邊個字頭嘅咧，喺邊度嘅咧？我唔相信元朗警區嘅指揮官，包括對元朗咁熟嘅前元朗警區指揮官，而家行動副處長係唔知啊嘛？ 唔使啦，你逮捕石鏡全家呢個何君瑤咧， 協助調查得啦。 係啊，你講曬你嗰晚食飯嗰啲名單，跟住再問阿石鏡全，你點知係用呢個藤條加呢、這個？ 佢話係膠水喉、啊， 膠水喉湯， 我冇叫人用鐵同埋鉛麼？ 啊！唔係我問你點知啊？我咪 check 到咯。 嗯， 咁簡單，拉嗰兩個得㗎啦，搞掂㗎啦。 點會啊？因為後面佢知道正正後面嘅大佬係邊個。 嗯， 點會？嗰啲公開資料嚟嘅，其實新界辦講咗咩嘢？你是但捉個鄉親喺元朗嘅鄉親翻嚟已經知啦，係嘛？你捉何君瑤翻嚟協助調查已經知啦。如果你真係要想處理呢、這個香港政府。同香港警隊的道德危機，我想說不是政治危機，這個是道德危機，是全香港的市民都認為現在警察是變成一支不道德的流民的這樣的惡棍的武裝力量。你想想這個在香港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你說五六十年代四大探長年代貪污橫行，但是有沒有當時的警察指揮黑幫然後去攻擊不派片唔俾保護費嗰啲人， 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啊，講 冇嘅， 有冇啊？佢哋從來都唔知道，以為我 deny 不斷 deny 就大家呆單。呢件事係唔會呆單嘅，即係等於我話，如果當時有 live media， 我哋爸爸媽媽個年代睇到阿韓德灣仔嘅警司公然同黑幫喺度開自花檔同埋鴉片煙檔，影曬，你諗下會點？殖民地政府倒台啦，我諗。 唔係，但係你開自花檔咧，都係大家一齊玩啊嘛！即係大家吃鴉片咧，都係你同我一齊食啫。我叫啲黑警唔好喐我啫，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普通人，你係打鑊佢啊嘛！喂，呢樣嘢先係嚴重喎、啊， 同埋嗰種惡形惡相橫行無忌、肆無忌憚、公權力全面退場。我相信是违背了中产和商界一个基本的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认同。商界是什么？我做生意在这里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外商好乜都好。我怎知道你将来你不躺我会不会有一群恶棍来打我？ 你不知道啊，英国原来出了这个旅游警示。 日本领事馆出两次无差别攻击在香港出现。 他说你大家小心啊， 大家国民小心啊，是外务省出的，你知不知道？ 唔係我睇英文啫，佢就話叫 travel advice， 我諗應該係旅遊警示啦，係嘛？佢就話因為點解咧？香港好多嘅示威咧，甚至乎咧有黑幫嘅介入啊！佢講到明啊！ 如果你話英治時代彭定康帶住香港嘅一哥同埋元朗嘅指揮官加埋英軍司令入咗去元朗啦，係咪啊？你諗下， 叫你收皮啦！ 唔係啊，我而家入嚟恢復秩序啊，而唔係。在這裡說我見不到那些人有武器，你想想那種軟弱，那種砌詞狡辯和那些警察的流民雜氣是徹底暴露在香港人面前。今次 啊，我有一個朋友在這裡講，他說呢其實呢警隊裡面有三萬人嘛， 一萬名人在前線，其他是後備即是、back office。 其實如果經過元朗那件事件呢，你減一半都沒所謂的，即係你裁撤呢一個嘅警察部隊啊！喂，我靠你嚟做乜嘢？係咪？你唔係裁撤一半都冇所謂咩？ 咪即係同以前一樣，以前貪污年代香港警隊破案率好高㗎， 因為點解大家交人啊嘛？ 因為大家交人啊嘛，係咪？女落要交人嘅話，你咪交人咯。所以我話而家從來冇人想象過，你以為六一二哇頂真係人道危機，跟住發覺原來唔係。跟住到呢個旺角黑夜，跟住到呢個上水跳橋，跟住到新城市攻擊市民，圍捕呢個示威者，然後跟住你以為哇新城市真係大鑊咯，然後跟住整一鑊元朗恐襲，呢個就係你睇到幕後控制香港嘅勢力，想將香港帶去邊度，然後將個責任抵落喺示威者嗰度，然後抵落喺示威者嗰度。如果你話從國家安全角度嘅考慮嘅話，習近平而家最重要係親自掌握香港嘅局勢。當然佢可能係強硬派，佢唔一定係溫和派，係強硬派。 但是我不希望香港是成為中共內鬥的一個犧牲品，是中共權鬥的犧牲品。你現在慢慢越來越看到香港問題在中共來說是一個各源自各自了這麼久都動不到，不是林鄭動不到，是上面動不到。 所以我很簡單，你給 advice 我給 advice 就是說 cut loss 啦，在送中條例裏面你已經是冇得 翻盤的，根本 即是你不要搞完這個學你說齋即是跳橋跟住新城市再來一鑊武鬥，你再找這些陰招呢是 solve 不到的問題的啦。 因為不是導向戒嚴的目的的啦，如果是這樣就我就覺得他真的想戒嚴的啦， 你又是出解放軍了，撇撇脫脫啦， 係啊！ 你又俾我聽，我取消一國兩制啦，咁我哋醒水啦，要走就走啦， 點做啦？係啦， 要走就走啦 ，passport 走人啦，係啊， 嘥氣嚟到，呢個係香港嚟咁學。你頭先話齋，其實元朗嗰日啊，唔係好多傳媒去咗嘅咋，得個立場姐姐啫嘛開頭，但係其他好多人喺度自己影緊。 係啊，係網上流傳嘅影片嚟嘅， 好似蘋果都未到嗰陣時候。 未。 是那些網上都到、啊、 大部分最堅的那些是網上流傳的影片來的，包括那些黑幫內部啊，自己動員的時候那些影片啊。所以說任何的陰謀在今時今日是沒有可能是一個沒人知道的陰謀，因為這些東西是會通過直播媒體一早已經被人踢爆了，到你回應那一下已經是慢了十拍了，你已經落後了幾日了已經是。所以唯一方法就是回去最根本的問題，五樣裏面起碼至少食三樣，就是總商會的三樣，這個是香港人的最大公因素。如果總商會的三樣政府嗲共產黨嗲了，我敢寫遊行示威的數目一定會大幅減少，因為大家都很累，其實亦都很多和理非的人會說服那些勇武派的示威者，大家 不要再衝了， 等新的戰場來， 是的，不要再衝了， 不要再在送中條例裏面再衝， 都不要說了，就算你未養嗰時候，我哋好多人都覺得好攰啦。喂，你究竟養未㗎？跟住每一次我想休息嘅時候咧，你又搞鑊鑊鑊高潮鑊鑊金。 係啊，真係收唔到科嘅，其實 係嘛？我都已經嘗試可唔可以唔再睇 Facebook， 唔再睇咁多新聞嘅時候，你又整一鑊新城市出嚟。我諗住遊完行之後，即係回復正軌，你又搞鑊武鬥喺元朗出嚟。喂，咁我哋點停啊，大哥？所以你。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不要搞這些陰招和奸招，那大家可以， 同埋如果現在有人仍然 advice 林鄭是用陰招暗招奸招可以解決香港政局，那些就是真正的陰謀家野心家，包括警 隊，鬼 包括警隊裡面的人，如果仍然給個 plan 給政府說我們可以這樣製造一次衝突又再可以翻盤，翻了四五次了，如果翻到一早翻了啦，我想話，所以民心是沒有改變過，因為你只要在五點裏面不讓步，幾激進的行動都會得到市民的原諒，我想話。你話這個理不理性呢？絕對不理性。 李立峰那個調查即是他好像說有八成幾個人是諒解嘛。 個原因這個很簡單，這個遊戲變了進入一個叫做鬥撲街遊戲。 你仆街我 是啦，你說喂衝入立法會，哎呀頂，晏晝我們遊行的時候見到撞玻璃，不是又馬搞啲咁嘅嘢， 唔係幾好喎、 啊，唔係幾好喎、啊，呢次大鑊喎、啊，跟住發覺原來，跟住諗下係，屌寸步不讓，林鄭仲係好仆街喎、啊，嗰啲記者會嘅口面，係嘛？跟住到呢個嘅沙田衝突又係一樣，行完算啦，喺沙田咁多人啦都， 你仲一腳喺個電梯度踢個差佬落去咁樣， 仲衝乜嘢啊？哎呀死啦，斷埋手指添，跟住發覺原來唔係。個民意係冇 fit 到， 未解決個問題。 而元朗嘅恐襲唔單止冇 fit 到，而係嗰個民意著火嘅程度係比起六月十二號更加犀利。六月十二號係直接谷到六月十六號200萬人上街。我想問一下，唔係去攻擊啊何君堯嘅呢個辦事處等等呢啲問題，我唔覺得嗰啲示威者會咁做，或者去拆佢山墳啊呢啲咁嘅嘢。而家問題最關鍵嘅問題。是你特區政府除了剛才那三樣之外，你有什麼政治手腕去處理721、啊、其實是你721不拆，你鄭若驊落台獨立調查再撤回，你問我知不知道 cut 呢？知道一半就只可以，你一定要拆721的，拆721一是你調查了721， 一調查埋七二一就大鑊啦，就係、是、西環落水，因為你必定就何君堯嗰條線。 所以佢而家個策略咧最大鑊嘅問題係咩咧？ 床板腳乜乜？ 第一係咁啦，第二就係咧，其實我一早叫你，真係你早讓步咧。而家我哋不停咧，唔係本來我哋都唔想加呢啲馬嘅，因為你做咗啲嘢出嚟，我咪加馬咯。 每一次衝突之後咪加馬咯。 喂，唔好話我哋加啦，連曾玉成都加啦。佢話其實根本嘅結構問題咧，一個政治 政 改結構嘅問題啊嘛， 所以要喺八三一框架以外重啟政改。 鬆動少少，你唔可以再搬翻個八三一出嚟俾我哋啊嘛。 冇啦， 咁你咪老共，你咪越讓越多。 我當你而家係 buy time 去醖釀一個解決方案出嚟，終極解決方案。呢、這個終極解決方案就要一步到位， 即係嗰啲人講道歉咁。 你從 crisis management 嘅角度嚟講， 我唔單止開幾招流會，甚至乎要跪喺度。 唔單止 對唔住咁樣， 道完歉，終極方案出嚟之後就係官員落台， 同埋要我哋 unexpected 喎，即係話我都估唔到你 矯枉必須過正， 冇錯啦，我都估唔到，哇乜你讓咁多啊，我都等你有少少可憐喎嘛，咁樣喎， 哇炒埋劉江華，估你唔到啊真係， 哇乜， 哇李慧瓊都炒埋咁樣，估你唔到喎咁樣， 喂乜拉咗何君堯啊，咁樣。石鏡泉都嚟買屌咁樣， 係啊，哇！石鏡泉都落控罪係呢個線畫咁樣，所以你721呢個係一個新嘅政治炸彈嚟㗎，我覺得係， 嗯， 你係要揾辦法去拆㗎，你唔喂我唔係話鼓勵大家去拉何君堯啊，而你真係要將嗰個 figure head 成之於法啊，你唔好諗住 spin 走佢話，誒、哎、差佬冇人啊乜乜乜啊咁樣，如果個 figure head 策劃有份策劃嘅係警隊。你就要將佢成之於法，冇得傾，真係嘅。因為呢種咁樣嘅沉淪，就係一個嘅轉捩點嚟。當警察嘅高層係可以參與黑幫，同黑幫搭曬膊頭，然後縱容黑幫無差別攻擊市民，呢個係乜嘢嘅政權？我想問一下，係乜嘢嘅政權？如果呢種模式落去嘅話，你以後特區政府，我想問，呢個已經係不可管治，其實係。 所以呢 你怎管呢 在你現在講的不可管治的前提裏面你更加要是快是讓步多讓步還有呢是我們都估不到的讓步喂你才可以重回正軌如果不是我們搞到幾時、啊、 你要快到是什麼是727之前、啊、其實是 差不多時間 我問你727擦槍走火的機會相當高不是說示威者準備進去跟這個白衫軍武鬥、 嗯、 而是因為口角因為那些人拍照可能是無辜的可能是真的然後跟著群眾已經著曬火跟著大家就立架撐打了你問憂不憂慮絕對憂慮我自己都衡量過反反覆覆想過我都跟郭榮孫說好不好公開講叫人不要去我跟你一樣 我都說我轉了三次台、 啊、我跟你一樣在這個問題裡面即掙扎了很久如果咁樣，我心諗係咪即係向呢個嘅黑勢力妥協？ 劈單， 劈單咧， 怕佢， 怕咗佢啦。以後咁大家就唔好上街啦，跟住再推落去啫。嗰種輿論就會出嚟噶啦。咁跟住警方就唔再批反對通知、不反對通知書噶啦，順理成章，係嘛？咁所以去，但係將個運動，我再講係變成係全香港反對黑道治港。 嗯， 呢個係最緊要。爭取最大的支持我相信新界的勢力不是全部都是黑道來的就算很多跟他們有關都好他們自己也不是來的而是這樣的情況底下進入去元朗大家的安全程度安全系數就會高一點還有不需要再打光復元朗這個旗號因為那個不同水貨和水貨客佔領上水是沒有關的真的 不是咁你起碼唔會同即係一般嘅鄉绅係有一個好大嘅 唔好直接同元朗嘅鄉市利益衝突呢、這個唔係怕佢因為咁樣嘅話你就會中伏黑幫出動就係挑動區內人同區外人嘅矛盾如果你調返轉無差別攻擊元朗嘅鄉市、 嗯、 一樣會犯咗個問題 就好似佢 就係佢無差別攻擊呢、這個嘅呢個西鐵一樣、 嗯、 所以一定朱凱廸都講咗嘅其實我覺得即係佢都好聰明，佢話你要 target 認清楚係元朗嘅黑道，係元朗當日動員出嚟毆打市民嘅黑道。我想問你，到時你警察，如果我哋冇裝備，乜都冇，普通市民入去遊行，我想問下你，你憑乜嘢？武警時分，你試下再係咁。 那班人就會由元朗出回來禮賓府的了，我告訴你。如果你當時當日727縱容這個白衫軍繼續出來去毆打十幾二十萬香港人入去示威，你估那些人會不會這樣給你打？ 嗯， 看看哪個人多到時候。 不過我就咁講，即係除咗反黑呢個係我哋主題之外咧，即係我哋都要翻翻去基本，就係你和平咧、非暴力咧，其實就係相對係穩陣嘅。再加唔好再留啦，齊去齊走。因為點解咧？我哋每一次咧，剩翻嗰幾百咧，或者千都 空 咧，其實每一次咧，我哋都心生反思。我哋亦都唔好意思同大家切割，因為點解大家齊上齊落啊嘛，同埋一個運 唔係留嘅朋友亦都要諗下。其實你是會令到後面很多和理非的人因為不同你切割而留在這裡的。 沒有人盾嘛， 那些人沒有準備的，其實他們人盾來的。其實對他們來說是很大壓力的。 是啊。 他們有個心不想跟你們切割。但是他們也沒有那樣的能力去跟警察和黑幫對抗，可能很多甚至是中學的女生。 嗯。 那相信在衝擊立法會大家見到的，其實。即是最後進去救回那四個人出來，是一個中學生女生來的嘛。 嗯。 所以這個不是只是說、啊、我少數堅持留守的人可以去令到其他人去跟你犧牲的，其實你要有個所謂的大局觀在這裡，是不是一戰警全攻先？如果是值得留，犧牲有價值的，是不是等於孫中山起義一樣而已？但是如果不是，是會令到個 focus sidetrack， 包括 even 警察都不是我們今次運動的 focus 的，本來是 他是做了箭靶的， 他是被林鄭推了上去做箭靶的， 因為我們見不到林鄭就對著差人， 林鄭就永遠就是等警察跟你衝突完之後就出來譴責嘛，他的 tactic 就是每一次出來見記者不是 upfront 說我有什麼政策舒緩這個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而是譴責暴徒，每一次都是一樣，你還看不穿？好了，你去戰屍底，現在甚至是黑幫，你們都是戰屍底的。 嗯， 新一哥一上場，他要清洗自己和新界西黑幫的關係，全部諗住入去坐啦，我話俾你聽，因為佢最清楚你哋個底嘅，其實佢最唔想你哋係牽制佢嘅，所以佢第一個交你出嚟一定係佢。呢、這個亦都係大家要諗清楚，如果我哋嘅士氣係夠，民意係夠，正氣嘅人係夠，我就唔係好擔心其實。千祈唔好人數少落單，然後咧面對挑人嗰陣時沉唔住氣。第二，我再講一次。真係唔好大架撐入去，我哋唔係入去同人武鬥，記住今次係咪？我哋武鬥實輸嘅，坦白講，人哋地頭嚟嘅，嗰度伏擊你咁點呀？係咪？喂，差人可以到時到後又係話因為要照顧好多群眾衝突，好多火頭，人手唔夠囉，係咪？喺車站伏擊你咁點？ 因為佢已經其實喺7月21號呢，其實係想武鬥呀，因為武鬥呢唔係因為咁，因為7月1號的最後的場景是怎樣呢？你打我， 所以 打到我撲直， 所以不是鄧 Sir 那個劇本就是兩幫政見不同的人打鬥咯。 他本來就是想做武鬥，因為為什麼呢？你在元朗，我們這麼遠，山長水遠不是很多人進去的嘛，還10點幾，不是唯有我給你打咯，還有你是無差別的嘛，是人都打，所以反而呢，我們最多都是拿條什麼水喉、消防喉在那裡射而已嘛。 是啊， 唔係我有啲同學都講啦，喂你射消防喉，我大佬係爭幾遠啊，嗰個武力我係 defend 自己多於係咩喎，大佬連高佬打到流血喎。 喂大佬，佢嗰啲咁嘅藤鞭落去，南亞嗰啲警察都係用藤㗎㗎，係 咪嗰 個柔軟最尾嗰節， 嗯， 一發落去皮開肉裂， 我以為好似阿媽嗰時候啲藤條㗎咗 喎，以前差佬打藤嗰啲。 哦，即係做呢、這個， 因為佢有個柔軟度啊。 嗯， 唔係石鏡泉嗰隻講話藤條打仔嘅，撲你個街真係。 嗯， 你睇到嗰個示威者，唔係示威者，那個市民嗰個背脊係皮開肉裂嘅打到。 即係似係喺新加坡打藤嗰啲啊嘛？你嘅意思係？ 因為佢咁樣發落去啦，你睇到嗰啲黑幫咧，真係噶，係以打傷你，即、就、係、是、黑幫嗰種嘅暴力程度，暴力團嚟噶嘛。 嗯， 李方真系阿妈打仔，绝对唔系。咁所以就大家，我都系嗰句，照顾好身边嘅朋友，齐上齐落，约埋一齐入去。 約埋一齊翻出嚟。 我就話每一個 group 起碼都最少五到十個人， 一個 咪真係要奉勸大家 一個小組一個小組嘅方式，見到身邊 死流係冇意義。喂，我而家我哋個個禮拜翻屋企沖個涼， 有乜所謂啫？ 瞓多兩覺， 流咩啫？ 再嚟 佔領元朗咁更加冇意義。聽日又再嚟過， 係咯， 係嘛？仲有將軍澳，係嘛？仲有西環都未搞， 仲有個紅磡好似話， 係啊，紅土紅磡土瓜灣，係嘛？都未嚟。 觀塘都未有， 係啊，所以 大仙又未有， 十八區行咗好少啫，其實係， 係咪 啊？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都好多謝大家，有25,409人 最 update 我哋嘅呢個節目嘅歷史嘅新高咧，其實，但係即係多人睇有喜有悲啦，我成日都話。 啊，我尋日係諗呢個問題喎，因為有人報告咧就話你尋日好似破咗紀錄，我話究竟係好事定壞事嚟㗎？因為咧，平時即係冇乜事發生嘅時候，幾千嘅啫嘛。 係， 突然間搞到咁，大家都好似不斷需要吸納呢啲資訊嘅時候，就係香港最大嘅危機嘅時候。係 啊， 即係正如我哋30年前1989年嘅時候，無論乜嘢人，日日都係對住呢個電視睇緊北京發生咩事， 戒嚴之後點啊？ 係咯， 一樣。而家香港係一樣。721嗰個 impact 係好大嘅，我嘅 assessment 係好大嘅，係。唔係我哋見到咁細，不過希望大家最重要係，即係我覺得人身安全係最緊要嘅。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 好，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